我也会给他看相片，给他张同桌的你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